第二十八集，迷茫的加罗娜。继卡德加上次和麦迪文谈话的三周后，卡德加收到了一封打着红色蜡封的信。他看完后，把信函放在了他和加罗娜之间的桌子上。 兽人攻击了暴风城。 我很抱歉，他们通常不会留俘虏。 这次兽人的军队被打回去了，还没到大门口就被莱恩的部队挡了回去。听说进攻的似乎是基尔罗格的血环氏族和暮光之锤氏族，这两大势力似乎有些各自为政。 哼，暮光之锤就不该被派去打攻城战，基尔罗格估计是想排除异己，暴风城就成了他借刀杀人的机会。 所以他们连在进攻的过程中都还想着彼此争斗和背叛。 是的，就像人类一样，在你们的历史书里总能给各种恐怖的罪行找到借口，每一次暗害、屠杀和种族灭绝都打着崇高、血统和正义的旗号。至少部落从来不掩饰他们对力量赤裸裸的渴求。我觉得我没办法帮到他们。 帮兽人还是帮暴风城？ 两边都帮不到。我对他们进攻暴风城的计划一无所知，如果这就是你想暗示的事情。然而稍微有点理智的人都知道，部落肯定一有机会就会去攻打最大的目标。经过我们的讨论，你肯定能明白这一点。你肯定也知道他们会暂时撤退，重新整顿，杀掉几名首领，然后带着更庞大的军队卷土重来。 嗯，我能猜到。 而你已经给暴风城的勇士送了一封信，就为了告诉他这一点。哼，我果然没说错。 我想问的是，你为什么没有向你的主人汇报？ 谁说我没有？ 我说的，除非你是个比我还高明的法师，你还没有汇报过，对不对？ 这么说吧，最近我在犹豫，我到底该向谁效忠。 我还以为你不效忠于任何人呢。 派我来这里，命令我来这里的是一个叫古尔丹的术士，他会用法术是暴虐氏族的首领，在部落拥有很大的影响力，对你们这个世界的法师非常感兴趣。 而兽人最想攻击的就是麦迪文。 古尔丹说麦迪文是与众不同的，至于他是用什么秘密占卜或者焚香冥想的方法得出的这个结论，我就不知道了。我在野外与麦迪文进行了数次会面，然后同意以使者的身份到这座塔里来。我本来应该交换一些基本的情报，然后尽可能多的将有关麦迪文实力的情报汇报给古尔丹。所以你打一开始就说对了，我是来这里做间谍的。 你不是第一个来这里的间谍，那你为什么没有汇报呢？ 麦迪文那个老头，他立刻就看穿了一切，但他还是把我想知道的事情都告诉我了，至少大部分都告诉我了。 我知道他对我也是这样。 起初我以为他只是狂妄自大，对自己的力量过于自信，就像我以前认识的某些兽人酋长一样，但并不仅仅是这样。他仿佛认为将知识传授给我，我就一定会因此而改变，并不会背叛他的信任。 信任，这对麦迪文来说非常重要。他似乎浑身都散发着这种气质，站在他身边，你会感觉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。 没错，而兽人天生就会受到力量的吸引。我想着，我可以告诉古尔丹说我被囚禁了，无法向他汇报。于是我学到了更多东西，直到最后。 你不想让他受到伤害。 就像莫罗斯常说的那样，他很信任我，对你也一样。那天看到你施展召唤幻象的法术之后，我就告诉了他。我觉得有可能是那个法术给我们招来了恶魔，但他说他早就知道了，而且他不介意。他说你天性好奇，而好奇心也会成为你的注意。他总是站在自己人这边。 而你不愿意伤害这样的人。 没错，他让我觉得自己像个人类，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。 这个老人，魔导师麦迪文，他似乎有一个梦想，比不同的势力为了统治权彼此争斗更加远大。凭他的力量，可以消灭我们所有人，但他没有。我想，他信仰着某种更美好的东西。我也想相信他的梦想。但是最近很奇怪，他以前有过这样的时候吗？ 他脾气一直比较古怪，喜怒无常，但我从没见过他这么消沉。 是的，消沉而阴郁，置身事外。在这之前，我都一直以为他肯定会站在暴风王国这边，但现在连暴风城被攻击了，他都无动于衷。 也许跟他接受的教导有关系，他必须用很长远的目光来看待事情，这有时候会让他显得有些格格不入。 大概这就是为什么他喜欢收留无处可去的流浪儿吧。我对部落进攻暴风城失利并不感到遗憾，从外部攻破那样一座城市是不可能的，你必须先从内部削弱他的防御。 幸亏你没在部落做将军。 是酋长，我才不可能有这个机会呢。 有一件事我一直想问。 你听起来好像是想向我讨一个人情。 我从没问过你有关军力和部署的事情。 那些一听就是间谍会问的问题。 他们挡住了攻击，但仍然惊讶黑色沼泽里竟然能藏那么多士兵。即便是现在，他们也还对沼泽里剩余兵力的数量心存疑虑。 我对军力部署一无所知，我一直忙着在你们这儿做间谍呢，不记得了。 这话不假，你曾经谈起过你的故乡，你们是怎么从那边到这里的呢？是用了某种咒语吗？ 我们称故乡为德拉诺，那是一个野蛮的世界，到处都是穷乡僻壤和悬崖峭壁，植被贫瘠，不宜居住，风暴频繁， 还有着红色的天空。 你和其他兽人谈过？是俘虏吗？我不知道人类还会留兽人俘虏。 没有，但我在幻象里见过，现在想起简直恍如隔世，就像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看到的那个一样。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兽人，我记得幻象里兽人的数量非常庞大。 你在幻象里看到的东西恐怕不止你告诉我的这些吧。不过你说的也很对，兽人繁殖能力很强，而且一般一胎会生很多个，因为活不到成为战士年纪的孩子实在太多了。那里的生活十分艰辛，只有最坚韧、最强壮、最聪明的兽人才能生存下来。我属于第三类，但我仍然几乎被排除在外。为了生存，我只能在氏族的边缘游荡。当时我依靠的是暴虐氏族，至少是当命令下来的时候。 命令？ 命令我们进行远征。每一名战士，每一个能派上用场的劳力，全都包括在内。不论是苦工还是剑士，都被命令收拾起武器、工具和财物，到地狱火半岛集合。古尔丹和其他强大的术士在那里建立起了一座巨大的传送门，一座能够在不同世界之间穿梭的传送门。